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较好，但是风大天寒，外出的时候请朋友们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另外，预计未来3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这个事故路段比较多，请大家上路驾驶的时候注意选择行车路线。西三环航天桥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接近了六里桥。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接近了岳各庄桥。东五环平房桥大黄庄桥北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小交亭桥。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清桥东向西方向分别有事故，后车小心避让。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已经是12月25号了，是吧？真的是进入2018年的倒计时了啊！ 哎、 那么通常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有一些温馨提示，比如说这两天呢天儿比较冷，而且呢是全国大范围面积的冷， 是 还得持续好几天，所以呢我们要防风防冻防寒啊， 降温的幅度比较大。 对，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前两天不是还挺暖和的吗？可能您那阳台上啊，没封着的阳台上啊，放了点东西，您想着拿进来，这回头给冻坏了，冻瓷实了， 喇叭算在上面放， 对，成冰冻的了啊。 哎， 另外呢还是就要提醒大家呢，注意防火，防煤气中毒，还有一个也得注意， 哎， 就是防抢。防偷， 就是说在这个 年底的时候， 岁末的时候， 哎、总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哎， 还有就是防骗， 哇， 这个诈骗现在都是用这种啊高智能的这种诈骗嘛，智慧型诈骗啊。 让你说的这有点毛骨悚然的。 哎呀，这个听起来是我们都不爱听的事儿啊，但是提醒是我们的事儿，因为确实每到年底的时候呢，这样的案件的上升率还是挺高的。你知道现在这个骗子呀，他不光是说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了， 哎、 这现在特别 火的那个小视频，都开始通过那个短视频开始诈骗了。 哇，这些高科技犯罪，这是。 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一旦提到什么转账啊、输密码啊、什么给他钱呀、你又不认识他呀， 对， 拜拜了您的啊。 反正咱还是那原则啊，就是但凡给咱钱的啊，爱给给哈、啊；但凡跟咱要钱的，没有。 哎呦，给钱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有的时候说抢红包， 对对对对， 说点一下就有红包，那有时候 也上当， 也是一坑 啊。 给钱都不能要。 对，这钱得看怎么来的啊。 是啊。 说了这么多房啊，大家也帮我们想想啊，到这年底了，我们除了刚才说的这几房几小心之外、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说到的？大家也都互相提个醒吧。 哎，我们俩的原则就是防火、防盗、防大棚。 这是你说的，大鹏跟我做节目就是防火防盗防季童。然后你们俩说的时候呢、防我是吗？ 我们俩还没一块儿呢。别给我们这机会。 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话，需要我们的帮友们给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别结束，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哎呀，这太拿听众朋友当家里人了。有话都不见外啊，这想结束 对 直接给吐了出来了。 这个赶紧吃饭去 啊，领导这会儿吃早饭的吧、 哎、 好吧、开玩笑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吧、 哎、 希望有些问题呢能够在今年都把它解决了。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比较慢，比如说像一些求医问药的啊，这事儿不能着急， 是 它不能按年头来算啊。 哎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也是头一回看见有人问啊。他说现在这个市场上有没有语音播报的血压计？ 有啊。 哦，就是你一量啊，他就告诉你高压250，低压220 啊，就是那种智能的吧， 就智能的、它带语音。 反正咱俩这身体应该都没用上啊、你也没用上，我也没用上， 我偶尔 都不知道是吧？ 我偶尔用过那个，就是那电子那个，就带数字蹦数字的那个。哎，然后呢到这个就是测完了以后，它高压低压有两个数字在上面告诉你， 你二百 挺方便，我加起来200多。 他的问题主要是就是这种语音播报的血压计啊，有没有， 贵不贵。 哎，另外呢就是现在不是品种挺多的嘛，量血压的、就是它这个数据啊 准不 准不准、一个是准不准，好不好使，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的问题啊。请用过的朋友呢分享一下使用过后的一些感受和经验。 反正我有一个这个就是人家说的这个参考啊，就是说你比如说那电子的吧，哎，你得测多少次啊，比如说测6次，然后取一个平均值，这样大致应该就能判断出您自己这个当前的那个血压的状况。啊，以前那个水银那个汞柱的那个，反正你也得多测几次，然后大概看看它一个这个平均的这么一个值 啊。这个技术问题我不太懂，但是我听说好像就是目前来讲大夫们还是愿意使那种过去手动的那个， 就是他凭着自己的这个 经验感觉、 这个、对， 是吧， 因为他靠听那个水那个汞柱经过那个地点的那个那棒的那一声，哎，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啊。 好吧，那哪位使过语音播报的血压计啊、这个品种怎么样，数据准不准，价格怎么样，麻烦您给分享一下啊。 哎， 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希望大家给出点主意。参谋参谋他说，请问大家北京啊现在还有什么好的技校没有？ 哦， 不是那个山东找那个啊， 技术学校 对，就是北京的好的技术学校。 对、 是一个女孩子初中毕业，说女孩初中毕业适合学点什么呢？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是，我记得原来咱们有一个就是专门学这个文秘的这个技校 啊， 文秘专业啊，女孩子嘛，我觉得可能应该更适合一些。 也是看她的性格和她的一些爱好啊。 对对， 现在都不叫技校了吧，都叫什么职业中专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过去最老是中专啊，中专和技校，后来叫有职业高中啊，技校这个词儿，反正一直还有。他 或者后来有一种这个专业叫高职、 啊、 就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其实我觉得有一技之长真的挺好的、 对， 就是至少将来不管到哪儿啊能养活自己。刚才你说女孩子学学这个文秘挺好的，哎，什么电脑啊， 对， 都弄特熟哈。 什么文档的使用啊，包括昨天有朋友问到那制表啊 ，Excel 啊，什么这一类的 PPT 呀、啊 嗯， 哎，这样的操作。哎、 对、 这个， 另外呢，也可以根据他的爱好，比如说他喜欢下厨， 嗯、 你可以让女孩子学学这种西点、 哎、对 面点是吧 对对对？ 甜品什么之类的，那个要弄的。哪哪哪弄个什么袋， 哎， 那相当高级哈， 来一个 蓝带级的， 专门做那蛋糕哈， 啊、 这叫什么来的？那个米其林 啊， 多少星啊？ 或者是美容美发， 嗯， 这个到什么时候都需要。 对对对对， 啊、其实还挺多的啊，大家也可以帮着分享分享啊。 嗯、没错， 当然还要从这个孩子的兴趣出发，因为他一旦有兴趣了的话，那么他自然就会投入的好好去学，掌握一门技术啊。电话是15590281162，15590281162。 好，下边这是一个关于绿茶的问题。他说呀，有一袋绿茶啊，礼品盒独立真空包装的，这个就是包装完好啊，没有漏气，但是呢，过期了。啊，过期了还能喝吗？ 嗯， 过期了，如果过期了能干别的用吗？啊，比如煮个茶叶蛋什么的。 这是一个茶的问题啊， 啊 后面还饶了一酒的问题、啊 哦。 咱们先说茶的事儿啊。 哎， 这事我们之前其实说过很多次了。 嗯，嗯 首先是看过期的时间。 对， 如果过期时间不是说特别久远啊， 刚过期， 对，不是浪浪够的话啊、 对对对， 那喝没有问题。 哎， 但是呢。相对于最开始的那个新鲜期的时候呢，它的口感要差很多， 口感会差一些、 嗯、 啊。 如果说过了挺长时间的话呢， 那就算了。 对，您也能喝，但是它指定没有就是您所期望的那个绿茶值的那个味道了。 尤其是一些春茶啊， 对， 你比如我前两天就刚翻出来一盒去年四月份的春茶 啊、 哦，那你想到现在 不是明前的， 已经过了， 不是明朝前的哈， 差不多吧？他人家明前不是那明朝的钱，是清明啊，清明之前、 嗯。 然后呢，你想到现在十几个月了，16个月已经过了。哎，但是我喝了一点还行啊，只不过就是没有那种 对没有最新鲜的那种感觉了， 对对对， 就是喝应该是还能喝、 哎、 但如果说过期过得特别久远了、 哎、你真是明朝的那就算了 明朝那是宝贝了哈喝的这会儿、 哎、 你非要喝也没人拦着你啊、哎、 对因为 它指定不会说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副作用但是它没有那个味道 对 当然前提就是说它没有发霉除此之外还干什么煮茶叶蛋可以，但是呢， 肯定可以。 对，就是往嘴里进的，反正都慎重吧。另外呢，您可以做成那种就是小茶包，分别的放在犄角旮旯、 嗯， 它可以除味儿，就是茶叶吸味儿的功能是很强的， 吸附力很强。 对， 嗯， 还能干什么？ 哎，还能干什么？您缝一枕头，哎， 反正也就能干这个了。 哎，对对，装个枕头，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嗯，反正我家那个过期茶叶，我就是给它放在冰箱里吸味儿、 哎， 还挺管用的、啊 哎。对对对对对。 嗯后面又问了个问题啊、 嗯、 说这茶叶越久放的它就越好吗 还是 同样酒也是越放酒越好吗、 啊、这个其实就是分不同品种吧您比如说茶叶刚才您说这绿茶咱说它有一个保质期说你越放久了可能就不太好了但是也有一些你比如说那茶饼啊那个、 嗯、 那普洱茶呀是吧那个老白茶呀 发酵过的、啊、 哎对 分品种 哎你就放着去呗、 嗯、酒也是分品种、 哎、 不是什么所有的酒都是越放越好、 嗯、 有些可以有些就不可以另外也跟你保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有很大的关系啊 对 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这好长好长、 嗯、 这得有300字吧 应该算是一个这个就是经济上面的一个纠纷 对跟租房子有关啊、 嗯、对对对 是这样我把这个问题呢已经发给了我们的律师同时呢也把我们律师的这个电话呢私信给您了您看一下您的微信我跟他律师说过了 嗯 您可以直接跟他电话聊啊这事儿反正一句半句是说不清楚肯定在节目里是说不清楚的啊 对对对对 放心啊您跟我们这个律师呢李律师聊这么几句人家不收费啊、 嗯、 人家是我们帮忙团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同时也是个热心听众啊 是是是 也是我们的志愿者啊 哎 说到这个事儿啊昨天不是有几位听众问到了那个关于房子的问题吗、 嗯、对对对 啊、有一个问题呢他留电话了李律师已经给打完电话 哦 嗯看律师多好啊 把这个事儿给您解释清楚了 对刘军律师已经打过电话了、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买房子那个问题吧， 啊， 就是他买了他朋友的房子，但是一直没有房产证。 对对对，没有房产证， 啊，李律师给语音回复了，但是这个背景音特别杂乱，我就大概帮您总结一下，因为您没有留电话。 好， 第一，如果说这个房子压根就还没有房产证，他也没有房产证的话，那没有办法，你们只能按照之前那个合同慢慢的等，等到这个房产证下来。 哎， 但如果说这个房产证没有期望了，就可能就下不来了，您呢也担心，那么你可以解除合同。 嗯， 那么解除合同您可能会担心，那我2009年买的房子，那现在都过了10年了，那这房价肯定涨了， 哎， 没关系，你可以跟他要赔偿。 哎， 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听众也担心的，说这个房子因为涨价了，他有房产证，他后悔了，他不想转给你了。 嗯， 那么你可以起诉他，因为你有证你不过户给我，那是你的问题。 没错， 啊，你就可以去起诉他， 哎， 让他赶紧跟你过户，同时要看你们当时写的这个合同。 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么的一种情况啊。 叫老话怎么讲来的？叫亲兄弟明算账啊， 嗯， 就是涉及到经济问题，就是你再好的关系，你一定要在这个最初的时候把这些事儿全倒腾清楚 了。对，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清楚， 哎， 大家不要嫌这个合同麻烦，这个合同在关键的时候是非常之重要的证据啊。 对，对你过后再着吧的话，一个是伤感情，再有一个真的好像 没用， 说不清， 关键是没用啊。嗯，还有就是第二。第二个问题，关于那位朋友说是卖父母的这个 房子 父母不在了， 嗯，他是担心呀，就是那个就是接走了父母在他家去世的那个兄弟姐妹去把父母那个房给卖了，后来他着不了一句，大概是这么一个，嗯， 关键是您这事儿写的不清楚，嗯， 哎， 律师问了我好多问题， 对对对， 我是答不上来。 哎，对对对。 所以如果您还在听的话呢，麻烦您，您要是实在想弄明白啊，您也留个电话， 嗯， 回头我们也一并转给我们的李律师啊，李律师抽空呢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嗯。 反正有的事儿啊，就是得写明白，让我们猜，我们是猜不出来的啊。 没错。嗯， 但是下面这个事儿，我们是特别明白的， 就能猜出来。准备在网上开个卖被子的店啊，想请大伙儿帮个忙，给咱这棉被店起个名儿。 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事情哈。 上回让起名的是干什么？手套厂 啊，手套厂。 哎， 咱起的名多了去了。 嗯，这回是棉被店。嗯啊， 棉被店， 哎，我记得您要卖棉门帘子，我知道啊，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着蓝布棉门帘， 人家要这个名字。 对对对，要名字 啊， 卖被子的店，哎呀，是您自己做的被子吗？还是说您进货然后再卖？ 这个我们就不操心了，人家主要是卖。 那名字不一样啊，对吧？你要真是自己有这个手艺做的话，你这个店名可以体现出 手工是吗？ 哎，对对对， 啊，手工坊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对， 行吧， 嗯。 被子，卖被子的啊， 卖被子， 大家现在集思广益啊，嗯，开动一下脑筋， 哎， 帮着想想啊， 就跟那什么温暖呀，啊， 嗯， 柔软呀，是吧？这个幸福啊，反正跟这个联系起来差不多。嗯， 行，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他是用保温杯，就咱们平时的这个保温杯啊，装了一次咖啡，嘿， 嗯， 您胆儿真大， 怎么着？ 因为我也装过，然后就很麻烦。他说，然后就有一股味儿，老有那个咖啡味儿， 哎，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嗯， 他说我用那个开水烫了，都还是那样。 嗯， 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除掉这个味儿啊？说上一次我那保温杯啊，就被我们家孩子装上饮料了，装上之后呢，也是就很长时间老有那股怪味儿，我都给扔了。 哎呀， 这回呢又被装了咖啡。挺难去掉的， 是吧？ 挺难去掉的，就是我已经就是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了，就直接拿这杯子就整天可以装咖啡，不装别的了。 是啊， 因为它老有那么一股子味儿， 就是那咖啡的那个味儿啊，嗯。 对对对， 嗯。 那如果说您就装了这么一回，您又没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那大家可以帮着想想办法啊，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掉这个咖啡味儿， 是吧？ 嗯， 我想可能跟那个保温杯的内胆的材质有关系吧。那个，你看我那个不锈钢的那个保温杯，装多少次咖啡也没留下味儿，啊。 没有，我那个是一个上好的不锈钢的，还是大名牌儿， 还有味儿， 有味儿，就装了一回， 啊。 后来我就索性就一直使它装咖啡。 是不是因为我那个不锈钢没有你那个好，所以我 很有可能 没留下味儿？ 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生活经验，就是尽量不要用保温杯去装像茶呀、咖啡这些有浓重味道的，因为它确实不太好去掉这个味道， 哎， 啊。当然，如果您装了之后呢，那您就一直使他装这个也还行， 好吧，嗯。 行，这些问题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的分享和回复啊，接下来呢， 嗯， 我们再来看大家转让求购以及反馈的一些信息。 好，反馈很快的啊，刚才不有朋友说到茶叶的事儿吗？有朋友就说了， 嗯， 说你这个茶叶只要不跑气儿不发霉，那喝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 是、哎、喝肯定是没问题，没有副作用，但是就是口感，你对口感有没有要求了啊？ 嗯嗯嗯，这个也有朋友回答那个这个血压计的问题，他说现在的三甲医院都有电子血压计，又直观又省事儿，没什么问题，您放心用。 行，那我们再来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嗯、来看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荣仕达双缸的大功率洗衣机，能够洗8公斤、 哎、 全速机身，就是永远没有铁锈腐蚀的烦恼，现在打也没有这烦恼了吧、 嗯、对，这个不锈钢呢，内胆呢， 嗯，9成新200块钱请自取，在房山良乡南关地铁站附近，电话是18710240212，18710240212。也顺便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洗衣机用到一定的这个时间啊，一定要就是深层的清洗一下、 嗯、 不是说您自个儿擦的或者拿那种洗涤剂转一圈，一定要请这个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 哎、 尤其像这种从别人家转让过来的洗涤剂， 是 人家使过的、 嗯、 建议您在使用之前呢给它彻底清理一下，这样的话呢您自己心理上也没有后顾之忧，清一次没有多少钱，应该是在10块钱左右吧、 哦、 看情况啊，看具体情况啊。 每次我省了100块钱啊，我都是自己把那个这个过滤盒拆下来，然后把里边 那个只是清表面、 哦、 但是深层里面那些毛毛那些污垢你是完全看不到， 还 得 用 拆开， 用工具然后把它 拆 开了啊。 是， 好，下边这位朋友啊，这个是转让什么呢，仿古电话啊，多功能仿古电话，时钟、台灯、发音盒啊，这个这些这个东西吧啊，都新的没用过的，40块钱的价格转让，在昌平啊，要自己来取，电话是13552430649，13552430649。 嗯，让你一说好像有四样东西似的，其实这是四样东西合为一体、 哦四种功能合一。 对，它是四个功能在一个这个电话上啊。 嗯、电话上有时钟、有台灯、还有发音盒功能。 好，我们来看下面啊，这是天坛牌的折叠圆桌，还有4把不锈钢的电镀 椅子。 就是那种黑皮面的啊，打算50出手，电话是18501085878，18501085878。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是帮朋友转让全新的女士花样白色牛皮冰鞋，是出口产品，37号的，因为号码小了没穿过，转让呢价格呢是80元，电话是13021039648，13021039648。 说全新的就一定得是全新的啊，大家如果看、 嗯、 感觉是穿过的用过的，那可以拒绝购买啊。 没错， 这位听众呢转让一辆轮椅和一个助行器，都是95成新，打算200出手啊，在新源里，电话是13693678951，13693678951。 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康佳29寸电视机，功能完好，购买之后就没怎么用过，需要的朋友呢自己来取，地点在刘家窑桥附近，电话是价格是150元，联系电话是15601325647，15601325647。 这位听众的转让的是小米空气净化器，买回来也没怎么用啊，8-9成新，需要的话呢可以微信联系，电话也是这个啊，价格咱们商量，18210007372，18210007372。再来一个。 好，这位朋友转让小型台式电脑一台啊，台式机，价格350元，电话是15210321943，15210321943。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北京榜样，一起来做北京榜样。 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

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回馈的一些问题啊， 哎， 关于孩子上学的事儿啊，保温杯去咖啡呀， 嗯， 这个语音的血压计啊，都有了听众给我们分享啊。咱们先说孩子的事儿吧，孩子事儿这是大事儿 啊，终身大事啊。 哎， 有听众就说呀，说这个事儿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首先呢，还是得看看这个女孩啊，她个人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对， 首先呢，你得问她啊，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学一门技术？ 嗯， 那么想学什么类型的，给她归个类。有的人呢，他可能他就啥都不想学， 啥都不想学。 有这样的啊，他就什么都不想学。你就是抽他，他也不想学啊。这是我们听众原话啊。 嗯， 首先呢，你要一问他想不想学，想学什么。他个人建议啊，可以学一门，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美容美发，或者是传统的中医按摩什么的。 嗯， 因为这样的职业呢，如果学会了、学懂了、学进去了、学精了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失业。 是， 而且就是越老越是宝，你知道吧？嗯，他觉得可以问问孩子喜不喜欢这样的职业。 嗯， 但是我觉得孩子如果年龄不大的话，他可能有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这是会陪伴他，有可能会是陪伴他一生的。 对， 怎么说是有可能陪伴他一生，也许意识不到这一点。 就是其实这个技校的这个体系里边，他也是有可能走向高等教育的。 嗯， 你比如说咱们北京有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这个就相当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了，就是说他在这个系统里也可以通过比如说中等的学历然后的学习考核，最后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学历考核，都是可以的。 嗯， 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走上去也是一个途径，就是不一定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走高考那一条路。 是，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问题要说深了的话，它是一个挺深的问题。 对， 跟您的家庭环境条件以及就是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呵护的程度，如果说他一直受到一个就是很宠溺的一个家庭的话，他可能没有这个忧患意识，他觉得无所谓。现在我想这个问题太早，将来还远着呢。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的独立性很强，也很比如说顾家，或者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话，他兴许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跟他目前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这种意识都是很有关系的啊。 对，也可以考虑一些，你女孩子嘛，也可以考虑一些这个偏重艺术类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学校。你比如说 幼师什么的， 对，幼师啊，室内设计啊，装潢啊，这样的专业。 对，还有听众说可以学做衣服。 嗯 啊，这个其实也蛮需要的。 那个，这就可以考虑，你要做衣服这一类的，可以考虑像厨师啊什么的，就是西餐呀，可以考虑像那个什么一清二清的这种服务学校， 插花， 对， 还有也有人提到了文秘专业， 嗯， 还有说服务行业。 哎，就是酒店管理啊， 现在很多孩子吃不了苦啊， 是 就是不一定爱干这个，反正就是一定是有一门技术的啊，一门技术的。 其实职业教育应该这个受到广泛的重视，因为 咱们的很多的这个企业还是特别缺乏这种高级技工的。 包括还有听众提到了护士， 对， 护校什么的， 对，护士学校， 这都是，但是都是一些比较吃苦的这种啊，看他能不能坚持下来。其实可选的范围还真的是挺多的。 因为上高中复习考试不吃苦吗？ 是， 一样苦。 这个得看他的个人兴趣啊， 苦的不得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保温杯趣味的问题啊，看看能不能拯救一下您的保温杯，看我们的听众是拿什么拯救您的保温杯的啊。 这位朋友出的主意是用小苏打水，他有一定的这种清理的这种能量，那我觉得泡柠檬水是不是也可以？ 应该是，反正兴许您那个就泡掉了，但是我不确保就是所有的保温杯都能去就都能泡掉， 试试呗。 对，只能是试试啊。还有听众就是说向方明学习，就破杯破摔吧，别摔啊， 永远用它装这种东西， 就宁愿装它装点其他的呗，别指着它装白水了呗。 您到方明那儿去看，您看他窗台上放了一排保温杯啊，这个是放牛奶的，这个是放咖啡的，这个是放橘汁的，那个是放醋的， 那是你脑子进咖啡了你才会这么干啊。 对， 这位听众出的主意是这样的，说你可以先用洗涤灵好好的刷一遍，然后呢用橘子皮，就是也是以味去味吧。 那擦完了以后岂不是里边都是橘子味了？ 它是用那个橘子味泡，对，橘子皮味要远比那个咖啡味要清淡的多，可能我们也更能接受一点啊。 小时候啊，家里没有那么多洗涤剂，这个我就记着家里老人经常用一种方法来清理这个餐具，就是煮一大锅开水，把这个杯子放进去，然后放点碱，然后在里边煮它，是不是可以达到去味的这种目的？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这个反正高科技老方法土办法您都可以试试啊， 都试试。 还有听众说厨房三件宝，牙膏牙膏加盐，说用一点点水给它调湿了，然后用牙膏试试 刷刷， 对，用牙刷刷一刷它， 刷刷刷刷刷。 对，还有听众说可以用可乐泡几个小时然后就成可乐味了，是吧？ 是吧，泡掉一层。 反正我觉得就是饮料的那个味道和果味啊远比咖啡的味道要淡， 是吗？ 如果说能盖掉的话，可能兴许也行啊，兴许也行。反正拿什么拯救您的保温杯啊？我们听众出的主意：洗涤灵、开水、橘子皮、牙膏、盐、可乐、 小苏打，等等吧， 总有一款适合您。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被子垫啊，这个大家也蛮感兴趣的啊。 给起名啊，就是。有起名叫一辈子的， 对，就是谐音嘛，叫一辈子，说玉也好， 对， 还有听众说叫暖洋洋怎么样？ 暖洋洋，喜洋洋， 然后你再开一个叫灰太狼， 喜洋洋，美洋洋， 灰太狼帽子店是吧？ 灰太狼帽子店， 还有听众说叫暖心棉被店， 挺好， 既清新又温馨，还暖心是吧？ 盖上被子连心里都暖和了。 这位说，可以叫温暖，温暖被制，或者叫关爱被制，总而言之呢，也是写那个被子的音，甭管前面是什么，反正都是什么什么被制， 所以盖上被子温暖就来了，是吧？ 行吧， 你盖上被子关爱就来了。 好，还有说叫幸福一辈子， 你看， 对， 弄一块了啊，把我刚才说那个元素给综合起来了。 行，都挺好的哈，都挺温馨的啊， 非常好。 说到年底防什么啊？我们这位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其实也挺关键的， 是 防忽悠。 防忽悠。刚才咱说，我开了句玩笑哈，说防我防到房大鹏，他说我说正喝一口水啊，全喷到报纸上了。说我那天坐57路啊，来一哥们儿啪一拍我肩膀说，这个前日子就老看您坐这车啊，这个咱们还聊过天了，您还记着吗？我这是好像可能吧啊，然后就开始就跟我聊，没聊两句话就跟我说，那哪开茶话会发礼品呢，咱去听听去啊，还有免费旅游呢，你一听啊，您去了您就能跟着去免费旅游去。我才明白原来这是忽悠我呀。我觉得咱老年人在外头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公交车上啊，这些公共场合呀，千万别贪他们的便宜。 是，像您这种的，一定是平时啊，注意听广播、看报纸、上网看新闻， 是 知道骗子或者说忽悠的人有这样的方式方法。但是对于很多人啊，他不是特别了解这种情况， 一听特别容易被他们所说的什么礼品呐、免费啊所吸引， 哎，高高兴兴跟着去了，结果掉人套里了。 他可能未必就一定说是骗子，但是呢，他的目的是挣钱。 对， 但是您拿回去那东西，兴许98.9%，咱也别说满了，他是没什么用的啊，没什么用的。所以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系列防之外啊， 对， 防忽悠，其实 防 忽悠重点就是防自己的那个贪心。 对， 哎，把这个控制住了的话，谁忽悠咱，咱也不上当啊。 你有天大的便宜，我不占。 对，好，这位听众啊，这名儿特好听啊，叫天使， 天使， 天使啊， 怪不得哈，有人送您这么好的东西 啊，天使就得送鲍鱼片啊， 不是，你要这鲍鱼片，你得值好些钱吧？有人送鲍鱼片，没人送我呀， 你季童哈， 是吧？就给我送点土豆片， 土豆片就不错了啊。 哎， 这位听众说，前一阵啊，有朋友送了我一包干的鲍鱼片， 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它能够加工成美味佳肴。 嗯， 有没有懂行的朋友给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先泡发一下啊？ 跟那个海参似的，我觉着得泡发、 啊。因为咱们没吃过啊，您这个比较高大上啊，我们没吃过干的鲍鱼片 啊， 不知道怎么 吃的全是鲜的是吧 、嗯？我都是捡的贝壳， 是吧？ 就是我琢磨着哈，得先泡发，而且我知道就是鲍鱼片这个东西啊，它应该可塑性很强， 就是它跟海参有点类似， 就像这一类的产品啊，它的可塑性都很强，就是你跟它什么炒， 对， 什么搭， 它就 它都可以啊。比如说你说鲍鱼片炒辣椒，哎，应该没问题。鲍鱼片炒鸡蛋， 呵， 兴许可以。另外，一般像这样的东西吧，就是做汤和做蒸的东西比较多。 我觉得煮汤。 煮汤煮粥，或者是跟那些比如说像丝瓜呀什么这一类的青菜煮在，就是蒸在一起， 蒸， 吃那个新鲜的口感， 对 啊， 就是它会把那个味儿给它充分的让它 就吃那个鲜嘛，一个字儿就是鲜啊， 发挥出来 就是鲜啊。 嗯， 行，吃过的朋友会弄的朋友啊，也麻烦给分享一下。还有听众啊，也是问到了求腊八蒜的泡法。 嗯， 我们麻烦各位啊，就是您可以把那个腊八蒜的泡法，就您独家秘籍啊，怎么能给它泡绿了 啊还省心。您可以今天一会儿下节目慢慢写，不着急啊，写完之后给我们发过来，我们明天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各家各户的招好像都不太一样，反正有的人就能泡绿，有的人他就死活不绿。 是， 嗯。 啊，刚才说到那个酒放多长时间的问题，电波也说了，说如果是纯粮食酿造的那种白酒吧，哎，您可以保存的时间相当的长，啊，放相当长一段时间。要是那种勾兑的搭配的，那就是那种酒吧，我看就算了吧。 对，总而言之，酒是一种文化，三言两语是说不太明白的哈，这个得好好学习啊。 哎， 关于那个语音播报的血压计，有听众说。语音播报的血压计呢，在某宝啊、什么天猫啊、京东都有。说价格呢、也不一样，也不贵。他说我们家用的就是那个语音播报的， 哎、 挺好的。 是。 药店买的相对来说呢就贵点儿。 那相对来讲质量可能也更有保障一点。 对、 啊， 反正就是你去店家买啊，应该就是虽然它贵点吧， 哎、 但是它更可靠一些，因为你在网上买吧，有一些它真真假假吧。弄不清楚、 咱分不清楚啊， 清楚， 而且看不到实物，它得寄来以后你才能看见。 对，你要再退、再折腾就更麻烦了， 很麻烦， 尤其是它价格一不等、咱就特别容易晕啊。 哎、这个反正这个用咱就用好的，是不是？因为测血压这事儿它涉及到咱身体健康， 对， 不能让自己吃亏啊，对不对？ 整不明白的话它容易血压更高， 是 吧？ 你要是高了它给你量低了，这不就全耽误了吗？ 说您这因为什么血压又高起来了？就把血压计闹的 量错了。 行，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信息，还有求购的信息啊。 是。 昨天有听众问到了月子病的问题。 嗯。 其实这个月子病啊，这是中医的一种说法。现在得月子病的不多，因为过去那会儿条件不好，什么屋里冷 啊 夏天热呀、 对， 这那的事儿特别多，现在都不是。所以科学的这种生育养护哺乳期一般来讲都不会得月子病。那么一旦有月子病呢，我们听众分享的就是说它是中医的病嘛，尽量去通过中医的方法去调理， 是 调理啊。还有听众分享的是西苑中医院综合科，这个西苑中医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提及了很多次了啊， 还有听众就说了个老方法， 是 特管用。 什么？ 就是月子病嘛，就是再生一个就好了。 好， 就是再生一个，你再好好的保养。反正倒是民间有这个说法。 现在能生二孩了是吧？ 嗯， 你在头一孩的这个月子病月子里边坐下的月子病，得生第二个的时候，它就好了。 对，一般来讲，不太容易出现月子病的问题。产后有一些什么问题倒是有，反正要根据科学的方式去。咱们讲啊，就坐月子，一般都没有问题啊。 就是也别像过去老年间的规矩，说什么都得捂着，还得 不能洗澡，不能洗头， 也不至于那样。 夏天都能开空调，现在啊， 对。 还有听众分享说，配助听器啊，最好去医院配，那里呢配套齐全。他分享了一个地方啊，叫首大耳鼻喉医院，说在承寿寺中街33号，说那儿的医生服务特别好。 嗯， 说助听器的品牌呢，还有。进口的有丹麦的有瑞典的，就是可选择性是比较大的。 哎， 嗯， 这个您去挑一挑适合自己的。 行 啊，另外这位朋友说，我那个缝纫机的问题啊解决了啊，先后有四位师傅给我打电话呢。那个笛子朱老师昨天来给我修好了啊，要感谢棒棒团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平台，感谢各位师傅的热情帮助。 啊、还有听众说，昨天免费送的那个豹子，就是没有刃的 豹 子， 没有刃的豹子， 已经送出去了啊， 哎、 这个。有人用 你看 啊，有人能用， 哎，有人家里就有豹子刃，没有豹子的。 行，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信息啊。 嗯，看看都求购了什么东西呢？这位朋友啊，他呢想要求购的是液晶电视一台，要求7-8成新，最好在东大桥附近，电话是13522423827，13522423827。还有一位朋友求购。两用的单人沙发，那就是一个单人沙发，可以打开成一个单人床，这么理解啊？这个朋友的电话呢是13071137966，13071137966啊，是一位刘女士。 嗯，还有位听众呢，是一位奔70的朋友啊，他说不知道哪位帮友啊，还有 DVD 的光盘。说什么电视剧啊老电影都成啊，他说我没事儿，就是看看这光盘解闷儿、 啊、 说有呢您在微信里发一电话，就给我们发一电话、他为什么没有留电话呢？他的意思是就是我求您办事儿，得我给您打电话才对，是不是啊？啊，其实没事儿啊，没关系，因为现在咱们过去咱们有电话费一说，现在大多数的手机都是包月的， 是吧？ 都是包月，这都使不完呢，所以您不用担这个心啊。 嗯， 您要再听的话呢，您可以再留个电话。如果哪位有啊闲着不用的光盘，这位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啊，他想求一些电影电视剧的光盘看一看啊，你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发给我们，我们转给他啊。 嗯，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求购一个老式的木质双人床啊，要宽1.5米长2米的，价格不要太高，最好呢是在东四钱粮胡同附近啊。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呢是13699267330，13699267330。 嗯，这个电视你说了吗？ 啊，说了 啊。说到这个液晶电视啊，刚有位听众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家电视最近老出现那个雪花的问题 啊，雪花， 说怎么回事儿、好像一下把我们拉到了。好久以前哈， 就是跟那个应该跟这个电视信号，或者说您家的这个天线，这个比较有关系。如果你要是咱们现在楼里边都是那个公用天线，如果您家要是这样的话，那说不定街坊邻居家也这样，就是说你那楼的公用天线它出现问题了，这得找物业呀、啊，让他们派师傅去维修 啊、哦。 哎， 如果是一就现在咱们的这种液晶电视的话。 不容易出 雪 花啊，因为咱过去那个晶体管也好，它是有那个 老电视是老雪花、 哎、 还得拍拍是吧？ 对，那个可能又是咱家电视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咱现在这液晶电视呢，如果还出现这问题，那肯定是天线的问题 啊、嗯。而且现在如果是电视的问题的话，它一般就是黑屏是吧？ 哎， 是吧？应该是黑屏。有日子没看电视了啊，这事儿我就不大明白了啊、 哎、对，反正您看看吧，这跟街坊邻居再打听打听。 对，总而言之该换。 嗯， 他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毛病，他就是岁数到了， 哎， 年纪大了，您不能再使唤他了，人家干不动了 是啊， 干不动了。 好，啊，这还一位求购的朋友要求购一个双层的单人床，下铺宽1.2米更好，1米也行，要求7成新，电话是18501348032， 1850-134-8032。 嗯，刚才呢我还让大家伙儿慢慢发这个怎么泡腊八蒜 啊， 这陆陆续续都上来了， 就咔嚓一下， 大家手挺快啊。这位听众说紫皮蒜可以泡绿， 哎，就是你要买那个紫皮蒜， 哦，紫皮蒜是吗？ 嗯，青皮萝卜紫皮蒜吧。 紫皮蒜是不是更辣一些啊？ 哎，这个有这一说 啊。行，反正紫皮蒜啊能泡绿，哎，那别的应该也可以吧？ 你这个其实稍微的那个你挑选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大部分这个市场上你买紫皮蒜人很容易买。 重点应该还是在于醋和，嗯，和那个温度。这位听众说，腊八蒜我早都泡完了， 嗯， 它是用玻璃瓶，干净的玻璃瓶啊，米醋，名牌米醋。说完了之后呢，就把蒜放进去啊，放在向阳的室内窗台，但是不能暴晒， 哦，对， 就是得有点光， 嗯， 但是不能直接晒， 嗯， 温度也不能太高，但是也不能， 哎。